们的事业，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Another manic Monday, praying for the week to go by, while Jim is at the golf course smoking on a Cuban delightVacation. I wish it was Sunday, Sunday, Monday, a Monday to Monday, Sunday, Monday. I wish it was Sunday, Sunday, Monday, a Monday to Monday, Sunday, Monday, Sunday, Monday. Another torture Tuesday, I cannot seem to open my eyes. 会说我的时间不够用，没法完成工作，没有时间减肥健身，没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等等等等。其实呢，每个人在一天当中的时间呢都是相等的。为什么有的人疲于工作，忙于应付任务，有的人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了呢？那是因为我们好多人不善于去利用时间。比如说你太爱玩，抱怨多，没目标，做事拖沓等等。想一想，是不是因为这几个原因就让你的时间在不知不觉当中悄悄地溜走了呢？那时间呢，真的需要我们合理的安排，才不会白白的浪费掉哦。 OK， 那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 欢迎在这一个小时享受我们的音乐正能量，把握住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你才会觉得自己能够永葆青春呢。下面一首歌，阿四，有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怎么回事，听听看吧。 你有一种好脾气，让我非常着迷， 再故意跟你熟悉，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我潜心学习，所以我笑着对你说，有女朋友别忘了今晚吃饭，这样咱不会给你带来负担，有女朋友别忘了今晚吃饭，大不了喝口啤酒冲掉心酸，有女朋友别忘了今晚吃饭， 歌曲是来自阿四带给我们的《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那么对于阿四这位女歌手呢，大家应该就是通过那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来了解到她的。那么像一首歌曲呢，让她小红了一把哈。那么提到人民广场呢，基本上每一个人去到上海，或者是说第一次去上海的朋友呢，都应该去看一看的一个地方哈。虽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壮观，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温情的浪漫的故事就发生在人民广场呢，千万不要忘记去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依然很好听。 I don't like it, love it, 蒋秋琴。 I don't like it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uh-oh. So good it hurts, I don't want it. I gotta, gotta have it, uh-oh. When I can't find the words, I just go. I don't like it, no, I love it. I don't like it, no, I love it. The beat up. Hey, now I'm glad to meet ya. Turn up, girl, blow the speaker. Yeah, think about it now, blow the speaker. I'll speak louder, let's get wild tonight. Billionaire bottles, we just down. I'm like, ain't no problem, all my roads are right. Alright, alright.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got another comer in my budget. I got an anaconda in my trust it. Don't push it, don't push it. Cause I'ma hit it till I jackpot. That's right, wax on, baby, wax off. Act right, you can put it on the black card. All night and I'll spend itI'll spend it cause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Uh-oh. So good it hurts. I don't want it. I gotta, gotta have it. Uh-oh. When I can't find the words, I just go. I don't like it. No, be turned down for who, girl? Another round to help us step the moves up. Yeah, but that crown need a measuring ruler. Celebrate life and I'll pay for it. Like a Bali nice next to my tongue for it. Yeah, I'm probably all right. Let's all aboard. Let's all aboard, all aboard.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And the mother girls, they can't touch it. Competition, that's a whole nother subject. I wanna walk it out in public. You a star, baby, just know. Let's go to the mansion or the condo. That's so perfect time, gotta let it flow. You know I'm watching, I'm watching.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Uh-oh. So good it hurts. I don't want it. I gotta, gotta have it. Uh-oh. But I can't find the words, I just go. I don't like it. No, I love it. Bass, let your booty go. I wanna get inside it. Run away for a few days. Think about love, baby, touche. Tied up like a shoelace. I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it. 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春辉。一个人呢，从陌生走进你，然后再陌生，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了时光倒走了身边不少的人，所以你会发现留到最后的才是最真的。选择另一半的我们呢，不需要太多标准，只要这三样：不骗你、不害你和陪着你。那简单的这三样举动呢，一定会让你找到更好的另一半的，让你的爱情呢能够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芒。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看，来自陈慧娴带给我们的《让爱绽放》，掌声欢迎。 那么陈慧娴呢，曾经患上过焦虑症，但是呢，这段期间呢，她就得到了她的好朋友张学友的鼎力帮助。那当年事业一日中天的陈慧娴呢，毅然决定了放弃了歌坛的大好前程，飞往美国求学。而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很多的挫折和打击，而这种打击呢，也使她患上了焦虑症。那么张学友呢，也经常打电话给她，为她加油打气。所以呢，难怪啊，陈慧娴呢一提起张学友呢，满心都是感恩的情怀啊。所以呢，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或者你朋友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彼此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给彼此更多的勇气哦。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听看知心大哥张学友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三分拍，听听看吧。 旋转舞台停止音乐节拍，要我陪你跳舞逃不开你的一切安排，一举一动等待，快乐慢了错了都重来，我想我们大概不合拍，你说不如分开到痛快，可是见不到你思念泛滥成灾，一二三四五六相处先有先后，迷失方向的我没醒来，忘了你的眼睛，忘了幸福表情，被你发现吗？我不应该，我想我们大概不合拍，你说不如分开到痛快，如果见不到你我也无法存在，转了转了转了转了回来，爱情跳不出这三拍，男人要自由，女人要依赖，想离开又回来，转了转了三分拍，和你一起跳到未来，现在才明白你有多可爱，一辈子有你安排，旋转舞台停止音乐节拍，要我陪你跳舞逃不开你的一切安排，一举一动等待，快乐慢了错了都重来，我想我们大概不合拍，你说不如分开到痛快，可是见不到你思念烦恼存在，转了转了转了转回来，爱情跳不出这三拍，男人要自由，女人要依赖，想离开又回来，转了转了转了三分拍，和你一起跳到未来，现在才明白你有多可爱，离不开你就是爱，三十五六向左向右向后，迷恋你的方向不醒来，看着你的眼睛，看着幸福表情，每一步的爱情都精彩，我想我们永远不分开，你说白头到老真愉快，贴紧我的胸口一起跳到未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吵架结果你只回到前，将一些虚的话任性下去，别爱了再也麻烦了，抬头望房间的灯光，不可能继续骗自己说没关系， No 不想吃压抑都说没问题，你试着鼓励该怎么解释，你的温柔让我更想生气，讨厌的自己心机，喝一口啤 如果吵架结果你只回到坚强一些许的话，任性下去，恋爱了但也麻烦了，抬头望房间的灯光，不可能只是骗自己说没关系，那不想这压抑都说没问题，你试着不理该怎么解释，你的玩笑让我更想生气，讨厌的自己怎样的心情，喝一口啤酒只顾得可以，我的恋情好我当个知己， 倒下了心还回头，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听声音颤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心上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听声音唱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而梦如幻，星光仍璀璨，来去无恙，寻回记忆何去向仰望，期盼是永恒发亮，惊喜和喜到天，

祝我生日快乐啊！那这样一首歌曲呢，同时呢，我们也送给来自山东青岛的小智。那小智呢也说，前两天听广播里边祝我生日快乐，才发现自己呢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认真的过生日了。有时候呢，直到朋友发来祝福的短信呢，才知道啊，原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其实呢，很多人都是越来越不喜欢过生日了、啊，感觉呢长大一岁更是多一份责任啊，一份孝敬父母、教育子女的责任。那未来的日子还长，我们何必要这么的悲观呢？你说呢？其实每个人生的阶段都会有属于那个阶段的幸福和收获，所以呢，当我们回头看一看曾经过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所谓的孩童时代或者是青春时代不也过得很精彩吗？你说呢？所以呢，积极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和人生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单曲《讲修行》。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杜先生乐队推出了新歌《华年》，编曲一如既往的波澜壮阔，歌里包含了所有人的华年，其中有的是一部分人的过去，也有一部分人的现在。陆先生说华年不会衰老，除非你以为自己老了。当你认真的、坚定的并且尽兴的燃烧你的生命，满怀热忱奋力前行，那么每时每刻都是最好的华年。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陆先生乐队华年。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年轻身影，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如今讲给谁人听？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这爱恋不折不浓，你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重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这爱恋不折不挠，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壮阔波澜的相拥，已杂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鲜血啊，鲜血啊，请铭记啊，其实从未有过年轻。阳光穿过你的墨镜，就被碰碎的声音，时光呼呼呼呼，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 过旅行，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书中页面也许水晶，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我们会说生活呢是最好的老师，每天呢都在教你如何的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呢，你心中呢只要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并且能够把追寻目标的脚步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实现它。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林忆莲多年前的一首作品了，但是呢，现在听起来依然的很感动，来自林忆莲的《Better Man》，掌声请。 写进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前，用灵魂感觉一次的心扉，在四界线是否写下方位，用真实语言承诺明天，勇敢地给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忆莲的 Better Man 啊。我们说如何看清楚一个人呢？那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呢，了解这些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呢，性格呢是一定写在脸上的，人品呢一定是刻在眼里的，生活方式呢显在身材上的，那情绪的起伏表现于声音，家教呢看站姿，审美看衣服，层次看鞋子，投不投缘呢吃一顿饭就能知道了。